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3月1日，政府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八幅住宅地供应5690个单位。23条立法咨询结束，收到超过 1.3 万份意见，98.64% 支持立法。旺角上海街一个处所怀疑售卖狗肉、猫肉作食物，一名男子被捕。联合国对加沙城袭击致严重伤亡表示震惊，安理会将举行紧急会议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2，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想讲下靶场嘅消息先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前日咧就发表咗预算案啦，咁啊，寻日我哋都有讨论到一啲预算案相关嘅范畴啊。嚟紧呢几日咧都会讲到预算案，同埋有唔同嘅嘉宾啊、局长等等咧，系上到嚟讲到佢哋范畴嘅一啲措施。今日就讲金融相关啦，预算案有啲乜嘢呢？例如包括有发行1200亿元嘅债券啦，当中包括700亿元嘅零售债券。咁你都有提到话会喺今年年中啦，落实呢个恶劣天气之下维持市场运作，同埋建立一个库存回购股份机制等等。嗱，好，仲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嘅。我哋今日咧直播室请嚟一位嘉宾上嚟同我哋倾下，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局长。 诶，早晨，早晨， 早晨。先讲下嗰、那个头先讲到话发债嗰度啦，预算案提到啊，下年度发债1200亿，当中咧500亿元咧就系银色债券，另外仲有200亿元系咩咧？绿色同埋基建债券咁。咁睇翻就话，除咗讲下年度咧，都话连续之后三个财政年度咧都会有发债啦。咁嗰个规模咧，甚至系去到每年1350亿元，咁去到2029年咧就发债950亿元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啲债攞咗啲发债攞翻嚟嗰啲錢，其實拎咗翻嚟會點樣用咧？點樣決定投資喺邊嘅咧？個諗法係點樣嘅？ 其實你睇翻我哋成個嗰個嘅計劃啦嚇，咁係嚟緊呢好幾年嚇、啊、都有一定嘅嗰個發債量。咁喺預算案入面咧，司長特別點出就係嚟緊最近一年咧，即係2024年就係1200亿，咁入面咧700咧係零售嘅部分。咁既有嗰個嘅基礎建設嘅部分，誒嗰個銀債嘅部分，亦都有綠債嘅部分。咁其實今次我哋喺呢個宣布之後咧，嚟緊我哋都會上立法會嘅。因為我哋有一個決議咧，係需要根據嗰個借款條例咧，喺立法會通過咧，就係將我哋嗰個嘅債務嘅上限，係去到5000亿，係攞呢個咁嘅立法會嘅一個嘅批准。咁、其實背後嘅理念係清楚嘅，就係我哋希望咧係用呢啲錢咧，即係投資喺一啲咧係同香港未來包括公共工程啊，或者其他方面嘅投資性嘅一啲項目。咁係唔會咧係攞嚟做一啲營運方面嘅開支嘅，咁同埋咧，即使你見到個量，例如話係2024年之後每年發可能1000亿左右嘅呢啲咁嘅債咧，其實我哋有借有還嘅，因為始終就係話借一錢都要還嘅嘛，同埋還唔係淨係還本金，仲要係俾埋利息嘅嗰段期間，咁所以喺我哋成個設計同埋成個安排咧，其實嗰個審慎理財嘅原則咧係一直係持守嘅。 其实是不是大部分是用在基建的开支当中？ 是，没错。 是，有没有说现在是余多少成，还有哪个负责是做这些投资的？ 是，其实是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政府做这些基建项目包括一些大型的项目都有一定的机制。就是我们有一定的基金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所以这些钱去到那里之后呢，我们按回我们正常的机制呢，是去看回那个项目的先后优次，再做回资源分配。 因为有一样你刚才都提到啦，1200亿入面咧，有200亿叫做绿色以及嘅基建债券。基建债券咧就少啲听嘅，咁其实嗰个运作系点样嘅咧？谂住系点样投资边啲项目嘅咧？知唔知啊？ 其实即系基建债券，顾名思义咧，就系话呢同基建有关啦吓。因为过去其实你见到我哋有两个嘅债券计划嘅，一个就系政府债券啦吓。咁嗰个主要咧啲钱攞翻嚟咧就系做咧系投资嘅，即系投资做即系金融方面嘅投资吓。咁所以咧我哋喺政府嗰个用嘅角度咧，我就唔会用咗佢嘅。咁但系 另一個嗰個債券計劃叫做綠色債券計劃。咁呢啲錢咧就係我哋會擺喺啲綠色嘅工程項目嘅。啊，咁以後長遠嚟講咧，我哋慢慢咧就將呢個咁嘅綠色嘅債券計劃咧，就係將佢嗰個範圍擴大啦。啊，雖然背後都係工程，但可能唔係淨係綠色，可能係啲可持續嘅一啲嘅項目。因為呢個都係配合翻成個大勢咧，就係話啊國際上面對於綠色嘅定義都越嚟越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係除咗一啲嘅綠色或者可持續嘅基建或者工程以外，都有啲其他基建嘅嘛。咁所以點解我哋特別都有另一個基建嘅債券計劃咧，係去滿足翻呢方面嘅需求。咁關於嗰個政府嘅債券計劃咧，嗰、那個慢慢咧就會淡出嘅。 即係有啲係直接放落工程，有啲就係投資喺某一啲嘅項目當中，去睇下點樣有啲回報啦。咁樣 其實整體嚟讲都系喺工程有关嘅， 嗱，今次发债嘅呢一个规模，或者睇到日后咧都有去到千几亿嘅发债啦，每年咁，大家都讨论一个问题咧，因为啲债系要还嘅，咁究竟系咪可以持续落去咧？咁下个年度已经要还款啦，200几亿，跟住其后四个年度咧就见到个还款额都一路增加嘅，去到400几亿啦，一路增加到去1079亿啦，去到2829年咧，甚至话还款个款额咧系多过发债嘅收入嘅嗰个年度，还款额咧就是1078亿几，咁啊发债嗰个金额就950亿嘅，讲紧2829年度。咁大家就会问一个问题啦，系咪一个即系长远可持续嘅方法咧？如果根本系用过用呢一个嘅发债嘅模式，系咪真系达到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咧？咁呢啲钱又即系连嗰个还款嗰个款额都可能系高过发债嗰个金额嘅时候，亦都会唔会即系反映其实长远系要不断加大嗰个发债嘅规模去应付嗰个还款？即係所謂借錢翻嚟嘅錢，又要冚翻去還款嗰筆錢咧，會唔會長遠都係要咁樣？ 其實你睇翻咧，或者我哋成個發債量啦嚇，咁其實我哋今次問立法會個決議就係希望將嗰個嘅借貸嘅上限能夠提升。咁其實背後咧睇翻我哋未來呢五年去到2829年咧，其實我哋嗰個嘅政府債務佔我哋 GDP 嘅百分比咧，係喺9%-13%之間嘅。咁、啊、所以相對其他經濟體呢、這個第一方面咧，係一個咧係好低嘅一個水平，呢、這個第一。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啲錢用嚟做乜啊？因為正如我先我解釋咧，其實係唔會用喺一啲咧我哋經常性開支，因為正如你所講咧，係啊我哋嘅錢點收翻嚟，同我哋啲錢點使咧，要有個匹配喺度嘅嚇。咁、啊、即係如果我借啲錢翻嚟係去日常開支開銷嘅話咧，咁當然呢個問題好大。但我今次講緊嘅係一啲工程同項目，咁呢啲項目其實對我哋成個經濟嘅發展係有幫助，或者對成個社會嗰個發展係有幫助。而同一時間咧，係喺一啲咧係階段性嘅一啲支出，而唔係啲長遠嘅支出。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咧係從任何角度睇咧都係可持續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頭先我都解釋，其實呢一方面亦都係我哋之前不斷同好多出面嘅機構去講嘅時候，大家都係好清楚嘅，就係我哋定呢啲水平嘅時候咧，我哋要到立法會嘅，咁變咗一定嘅機制咧，就係話去對我哋政府做呢啲計劃嘅時候咧，有一定嘅一個嘅安排咧，有一個嘅檢視喺度，即係絕對唔會話咧，我哋自己啲自說自話，而係有一定嘅機制咧，睇住我哋咧係借幾多借幾多錢。 頭先你提到一點啊，即係嗰、那個發債嗰個嘅款額啦，佔咧嗰個嘅 GDP 啊，本地生產總值咧就係介乎9%-13%。點睇呢個比例？係咪就係代表即係同其他地方比當然係低啦？咁就係咪等於係能力範圍應付到咧？或者其實有冇一個警戒線？定係呢一個即係發債嘅款額對呢一個 GDP 嗰個嘅比例係冇特別一個上限嘅咧？有冇一個諗法嘅？ 咁當然呢個係我相信唔同嘅經濟體或者唔同嗰個社會嗰個嘅平衡點都唔同嘅。咁、因為始終呢一個係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咧，包括就係話政府嗰、那個、那個償還能力嚇、你經濟個發展，因為政府嗰個償還能力其實嚟自於税收或者其他方面，都係咧係取之於社會，取之於經濟。咁亦都考慮到咧，就係話咧係其他方面例如包括政府以後長遠嗰個嘅資本市場持續融資嗰個能力嚇、因為呢啲借貸唔係一次過噶嘛嚇、你可能繼續落去，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綜合考慮嚟嘅，亦都係睇翻咧就係話咧係從其他類似嘅一啲嘅情況嘅經濟體個比較，咁所以去翻頭先我嗰句説話啦，其實我哋呢個水平咧相對嚟講咧係仍然係穩健嘅。 咁但係如果睇翻自身香港嚟講，暫時就去到9%-13%啦，咁有冇一個最高真係唔可以多過幾多？咁但係市民都有個普大嘅知道可以去到點？ 咁呢 方面我哋会睇住嘅，因为睇翻其实系我哋依家嗰个水平，其实都系一个动态嘅水平咧。根据翻我哋随住呢几年个经济嗰个嘅增长，同埋呢个百分比嘅安排，咁始终就系话咧系呢一个系一个平衡同埋考虑各方面因素。咁但系归根结底咧，我哋依家呢个水平咧系稳健嘅。 我见有啲社评都提到，即系发债究竟值唔值得咧？其中一个都系睇你投资嘅项目究竟有冇回报啦。咁而家话投资落喺工程度啦，咁实际佢提到实际嘅情况，譬如就话政府买地都连翻流标啦，过去一段时间咁，万一未来几年嘅地产市道都系麻麻地嘅，表现一般嘅，政府发债投资得唔到应有嘅回报，会唔会就增加咗发债过重嗰个风险咧？就会增加到咧，因为发债可能个回报未必咁高，之后又要还。還本之餘仲要還息嘅，咁點睇呢啲講法？ 因為始終我覺得作為政府咧，其實我哋回報嗰個嘅安排咧係多方面嘅嚇，例如話係我哋做一啲事，其實唔係直接從我哋嗰個嘅好似我哋平時銀行存款咁樣攞翻個息咁簡單嘅。我哋希望咧係帶動成個一連串嘅經濟活動，例如話我哋修橋鋪路，其實係令到咧係有新嘅地方能夠開發出嚟，係一方面可能提供住宅商業活動。同一時間咧，係帶動其他嘅唔同方面嘅經濟發展嘅。咁所以喺做回報嘅時候，你應該整全咁睇，同埋同一時間你睇翻咧，我哋呢啲咁嘅項目本身咧係一個有時限性嘅項目。咁所以咧，相對於話攞借錢翻嚟咧，係去做日常開支咧，我覺得呢個完全係兩個概念嚟嘅。 翻翻轉頭啦，相信香港冇埋一個長遠要發債嘅狀態咧，當然。 咁當然你睇翻我哋係成個嗰個經濟嗰個嘅安排，同埋我哋成個金融穩定性咧，其實係非常穩健嘅。咁所以我相信重點本身咧，唔係話我哋借唔借債，而更加重點就係咧，我哋成個經濟係咪持續發展，而同一時間咧，我哋財政係咪穩健？ 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發債投資唔係淨係睇個錢，好似銀行攞幾多息咁簡單啦。咁睇到成個經濟帶動啦。但頭先我講到其中一個因素，會唔會真係擔心嚟緊個地產市道都真係爭啲呢一方面嘅回報會影響到其實抵唔抵咧？仲係發債呢一樣嘢有啊？ 咁你當然睇翻係我哋成個項目嗰段時間嘅發展，或者任何工程項目咧，都係橫跨一段嘅時間嘅嚇。咁所以當中一定有唔同嘅經濟周期。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政府係個責任喺呢段時間或者係長期咁樣咧，對社會經濟做個支持。咁所以點解係需要咧喺呢個時候咧係做呢方面嘅決定，同埋做呢方面嘅鋪墊？ 發債嚟講嗰個嘅吸引力啦，即係究竟嗰個嘅債息會點定咧？亦都有人會問，而家係咪一個發債好時機咧？因為話如果美國聯儲局亦都話放風。息口已經可能去到見頂啦，今年啊年中或者有啲講法就話去到減息啦，會減息可能幾次啦，可能去減0.75厘啦，會唔會而家未必係一個發債嘅最好嘅時候咧？考慮到個利息成本啊， 咁當然係我哋做呢個發債嘅決定或者安排嘅時候咧，都要睇翻係具體嘅時點或者個窗口係咪對我哋最有利嚇、因為始終正如你所講啦，其實呢一個嘅利息嘅嗰個嘅走勢係基本上未來大家固然有預期。亦都係具體嚟講咧，都睇翻市場嘅變化。咁所以我哋做呢個決定或者具體安排嘅時候咧，會考慮翻當時嘅市況。 講到一啲發債帶嚟嘅一啲錢啦、款項或者收入啦。另外有尋日譬如有聽眾咧都打上嚟節目咧問到一樣嘢，就係話香港有股票印花税，但冇股息税。其實喺今次預算或者過往有冇諗過研究過開徵股息税咧？甚至坊間有啲提到話，唔係全部人有股息都一定要徵税嘅，有啲嘅大額嘅股息税就係針對可能係。你的股息去到某一個水平才是要税的，這個是否又符合到所謂的能者多付的原則？有沒有想過這件 事？當然任何這些税的大的動作，我相信大家都要整個社會或者整個在市民的層面有多些的討論，以及經過一個比較周詳的考慮、所以呢其實我們過去一直以來今次我們的預算案講的那些印花税安排呢都是一些比較局部性的包括嚟話針對我哋嘅房託基金嘅交易啦，咁同埋針對翻咧我哋依家係期權嘅一啲嘅所謂嘅做市商佢做市嘅時候安排咧做個免嘅印花税，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我哋做呢啲咁嘅決定咧都係好小心嘅。 講下咧股票市場改革啦，預算案都話咧係政府全速係落實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喺上年10月提出嘅一啲建議嘅，包括就話改革創業板，而家個進度係點樣嘅？ 其實嗰個創業板個新例咧，喺今年年初實施嘅啦。咁又睇翻過去咧，喺舊年當特首同埋司長宣布成立呢一個嘅流動性嘅促進小組之後咧，咁佢哋都好勤力。 咁不斷去開會，咁其實佢俾我哋建議係好多嘅，包括咧有一啲係牽涉到上市嘅安排啦，亦都有啲係包括係二級市場嘅一啲優化措施啦，亦都有啲咧係牽涉到一啲嘅數據嘅安排啦，即係市場點樣攞到我哋股市嘅數據啦，亦都有一啲咧牽涉到一啲規管嘅問題啦，亦都有一啲咧係涉及咧我哋點樣持續推廣，去吸引一啲咧係新嘅資金啊，新路型嘅或者係唔同嘅管道嘅資金咧，去參與我哋嘅市場。咁所以其實佢俾我哋嘅嗰個嘅建議咧係全面嘅嚇。咁我哋依家咧就係一步一步去務實咁去推進成熟一項咧就推一項。 逐樣講啊，見到曾經即係都有建議過係推出一個叫做庫存股份機制嘅諮詢期，已經上年年尾完咗。呢個又係點樣嘅進度？ 其實呢一個咧，我哋係希望喺上半年就落實嘅。概念就係話，希望係一啲上市公司，可能佢有一啲嘅所謂嘅 treasury shares 庫存股票咧咁如果佢回購嘅時候咧，係希望俾佢更加大嘅靈活性咁因為始終嗰、那個股本嗰、那個量其實牽涉到咧對於嗰個公司成個市值嘅一個考慮。咁所以我哋希望咧係喺可行嘅情況之下，俾佢一定靈活性做呢方面嘅功夫。 仲有一個就係惡劣天氣之下維持市場運作安排啦。都是今年中會有一些的公布，所以公布是直情是落實的日子都是今年年中，還是純粹公布一些詳情，還是怎樣？現在個方向是怎樣的？ 其實在我們自從在施政報告和之前我們說要做了之後呢，一直以來在交易所和我們的層面都不斷見到業界看看怎樣做，我相信大家共識是清楚的，是要做的只不過係點樣做咁所以喺我哋嚟緊年中，我哋希望咧就係有一個具體嘅細節能夠敲定出嚟因為始終係點樣做係重要嘅咁亦都包括咧睇翻成個安排咧，係佢哋有唔單止係前台嘅一啲安排，有一啲中後台牽涉到係錢銀或者股票方面嘅交收，咁呢一方面咧都係要咧整體嚟考慮。咁所以我哋依家喺預算案面寫嘅嗰個嘅目標，就係喺年中咧係做呢個咁嘅確定呢個細節嘅安排。咁具體個時間咧，就係我哋當市場就水之後咧，我哋就會落實。 而家有啲咩準備功夫咧？喺年中之前，同埋你頭先話都要市場就水啦。其實可能到宣布咗詳情，到真係落實中間，可能要再隔幾耐嘅。 其實你睇翻成件事咧，係可以即係大家想象下啦嚇，因為依家係喺颱風嘅時候，咁可能大家就係冇呢個股票交易咁但係有之後，咁如果係可以做嘅，咁牽涉到例如話係一啲嘅錢銀嘅交收當你係牽涉到當日或者前幾日你做嘅一啲嘅交易，你需要俾錢啦，咁點俾咧咁樣？同埋可能牽涉到咧我哋一啲嘅券商佢啲員工如果佢係翻唔到公司嘅，咁可能咧需要喺屋企工作。咁但屋企工作嘅時候咧，可能需要有啲網絡嘅安排佢係咪能夠咧接通公司嘅網絡，同埋咧係咪能夠咧有安排咧做到佢平時係喺辦公室都做到嘅嘢咧咁樣。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好多嘢咧係需要去敲定。咁所以點解咧我哋依家咧淨係重速咁樣咧，係從呢幾個方向去睇翻個細節，喺年中咧將呢啲細節咧去敲定。 呢啲網絡系統會唔會都可能都要搞好耐啊？同埋都係咪要抌錢落去俾佢哋？譬如員工屋企要有呢啲咁嘅網絡聯繫咁。 咁呢個真係視乎翻每個券商嗰個情況因為睇翻過去其實係一段時間可能有一啲嘅機構都已經有一啲可能 work from home 嘅安排啦，亦都有一啲可能係一啲佢哋公司自己本身都有一啲嘅特殊情況嘅考慮咧，都有一啲咧係喺辦公室以外嘅工作安排嘅。咁所以咧係因券商或者因唔同機構而異嘅。 好，暂时同局长谈到这里先。刚刚谈过就是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转头回来再讲一下其他跟预算相关的财经的措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医院上个星期先后发现手术室扩建大楼九楼一间手术室和六楼另一间仍然未投入服务的手术室，各有一节装设在假天花的消防花洒金属喉管漏水。医院发言人说，工程人员检查发现有关金属喉管出现小孔，已经即时抢修。 並在檢視同一大樓內其餘手術室之後，再發現另外兩間仍然未投入服務的手術室內有相同情況，強調手術服務暫時沒有受到影響。發言人又說，最近一次消防系統周年檢查在去年12月完成，當時未發現異常狀況。而醫管局在收到相關匯報之後，已經委託獨立專家再次檢視，發現小孔出現在金屬喉管製造時焊接的位置上，正是調查同一批次金屬喉管是否出現同樣情況，稍後將會提交正式報告。中國駐歐盟使團回應歐洲議會外交政策年度報告涉華內容，發言人說，報告有關涉華內容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侵犯中國主權，初步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深感震驚，堅決反對並予以最強烈譴責。發言人指出，報告公然鼓吹一中一台，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為台獨勢力張目。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遵守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發言人奉勸歐洲某些政客多讀讀書，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多做有益於中歐關係發展的事，不要再在世人面前貽笑大方。歐洲議會日前通過2023年度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報告，在香港、新疆、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橫加指責，聲稱中國與台灣互不隸屬，對歐洲議會官方代表團訪台表示歡迎。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已經指示商務部對中國聯網汽車進行調查，並且採取行動應對這些汽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風險。拜登在聲明之中說，中國決心主宰汽車市場的未來，包括採取不公平的做法，而中國的政策可能會令到中國汽車充斥美國市場，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風險，他任內不能夠任由這個情況出現。拜登又說，中國生產的聯網汽車可能收集美國公民和基建設施的敏感資料並傳回中國，而這些汽車亦都可以被遠端存取或者停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9,490点，升3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0.2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8，人民币7.1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09美元，卖出204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气温徘徊在15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寒冷，星期日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坏车同埋一啲特别嘅封路啦。咁先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啦，或者其他道路噶。咁因为而家龙尾咧都排到去扫管笏。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呢段路咧就车多少少啫。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坏车咧喺快线噶，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

可能一啲人身安全嘅問題，可能要令到某一啲嘅證券商嘅員工係要翻工嘅咁，點睇呢一啲憂慮啊？ 咁當然係頭先我都解釋咗啦，其實件事多方面嘅嚇，亦都包括牽涉到人啦。因為有我哋啲券商員工啦，亦都牽涉到事咧，啊，即係包括就係話喺嗰段期間點樣去做嗰個嘅錢同埋股票交收嘅流程，亦都牽涉到系統咧，啊，因為有機會就係話嚇，即係頭先我解釋咧，係真係可能翻唔到工嘅。係點樣去做呢咁樣喺啲系統方面嘅配套，所以點解個細節係咁重要？咁所以呢個目標都係喺年中前就將細節敲定。咁同埋當係要做嘅時候咧，係會有唔同嘅市場演練咧，令到我哋市場咧係知道呢個情況係點樣做。 嗯，所以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未必係靠系統提升就解決到嘅問題，都係要實體嗰個人喺打風落雨先係翻工咁。 呢、這個就睇翻係即係我哋依家嗰個細節嘅安排，因為好多係互相連動嘅。啊，即係例如話係你員工嗰個嘅操作，可能影響到佢嗰個錢個交收，咁個交收嘅時候嗰個流程點樣配合咧？咁樣即係可能要整個整體嚟睇咧，成件事。 政府會唔會額外俾先俾啲證券商咧係提升嗰啲系統嘅？需唔需要嘅？ 當然呢件事本身其實對市場係好事嚟嘅。因為令到我哋成個市場個競爭力能夠提升，同埋坦白講都係追學校啊，因為始終我哋香港係少有嘅金融中心或者金融市場仍然保留呢啲安排。咁同埋坦白講，例如話依家我哋天氣都喺突然之間會轉涼啦嚇，咁、所以其實嗰個嘅氣候變化對於我哋帶嚟極端天氣嘅嗰個機會咧，其實的確大咗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我哋嗰呢件事係應該做。咁同一時間咧，點做咧？我哋要將細節咧喺年中前敲定。 預計年中前有一啲咁嘅細節敲定啦，甚至嗰個政策或者措施出咗之後，估計嗰個效果會係點咧？對於成個股市嗰個流動性幫到幾多咧？咁嗱，股市流動性亦都同而家譬如交投量啦，或者嗰啲嘅譬如一啲股票嘅表現亦都有關係啦。即係講下而家大家都關注嘅股市，成日都話。表現唔係幾好啦，咁其實由2018年30000多点啊，講緊恆指，去到尋日收市16000多点，其實跌咗差唔多一半啦。咁點預期呢一啲嘅股市流動性嘅措施對個股市嘅幫助，或者點睇近年個股市係咁嘅表現咧？ 其實你睇翻我哋嗰個過去一段情況咧，其實係多種因素造成嘅，可以咁講。咁當然一方面咧係嗰個嘅利息嗰個加息嘅帶動啦，因為始終其實大家都見到利息係長時間去低嘅水平，而突然之間係好短嘅時間去提升咁所以呢個無形中對於嗰個資產嘅價格。包括股票價格咧，一定係有影響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就係、整體地緣政治啦，同埋宏觀經濟一啲變化影響啦，咁同埋睇翻我哋成個市場，其實係好大部分都係同內地經濟關係比較大嘅一啲嘅企業。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整體嘅因素咧，係令到我哋依家嗰個市況亦都反映翻成個大圍因素因為我哋始終我哋香港有一個好細經濟體咁我哋。上市嘅市場入面所承載嘅，其實係嚟自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公司喺度上市咁所以更加多嘅係反映個大圍嘅情況呢、這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你睇翻嗰個流動性小組俾我哋建議咧，其實係可以話係圍繞兩大方面，一個就係喺主要係喺供應方即係喺嗰個嘅具體交易所嘅操作。又或者係喺我哋唔同層面，喺監管啊，喺上市機制等等咧，有冇需要優化？咁另一方面咧就係需求方點樣咧能夠咧係通過更加多嘅推廣，通過咧更加多嘅去宣傳，令到咧就係話咧係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嘅資金係更加咧係多去留意我哋嘅故事，包括例如話係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唔同嘅地區。咁所以其實我哋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係不斷咧係去落實呢啲咁嘅建議，包括頭先你所介紹嘅我哋嗰個創業板嗰、那個嘅市場嘅改革，而喺今年初已經落實啦。亦都包括咧就係話我哋舊年年底針對一啲嘅我哋市場數據嗰個嘅價格。喺交易所層面一啲宣布令到咧係投資者更加低嘅成本咧攞到我哋股市嘅信息咧，亦都包括嚟緊其實會做嘅就係去檢討翻嗰個我哋股市嗰個價差安排咁令到咧係嗰個嘅價差能夠 一定程度的縮窄，去更加好地反映一些宏觀的經濟情況和公司自己自身的一個業務的發展。所以這些功夫其實我們一步一步在落實。 一系列的這些措施有沒有預期今年那個股市表現可以好回多 少？正如我所說，其實任何市場都是被兩個需求帶動的，就是供和需。咁喺嗰個需求方面，都要睇翻成個唔同嘅宏觀嘅經濟，同埋咧係利息嘅帶動等等唔同因素。咁喺我哋可以做嘅，其實除咗係話唔持續嘅推廣，持續去令到吸引更加多嘅資金嚟呢個市場之外咧，喺個供應方面咧，我哋就需要咧喺監管、喺上市嘅機制等等方面落功夫。咁所以點解見到預算案入面咧，喺嗰個嘅相應嘅篇章都有好多個安排。 讲过另一样嘢，有个预算提到话呢个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咧系今日，应该今日就开始申 请。 可唔可以讲下详情系点啊？希望带嚟啲咩效果？同埋喺嗰个投资啲投资者嚟香港投资嗰、那个嘅范围，咪都有啲限制嘅？ 其實今次咧，我哋嗰個叫做新嘅資本計劃啦，因為過去十幾年前有個原有又第一次做咗嘅。咁我哋今次安排咧有幾個特點啦，可以咁講。第一咧，我哋嗰個額度咧係3000万港元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喺3000万入面咧，其中一成嘅300万咧就係咧係一個要求嚟嘅，就擺喺一個咧由我哋港投公司做相關投資安排的一個的創新科技的一些投資。其餘的2700呢如果是你們想揀的話呢，可以當中1000呢可以呢做一些呢就是非住宅類的物業。這個是可以的。但如果假設你不揀呢，那2700呢就主要投在這個的金融資產。這個是第二方面。除了第三方面呢，我們這個特點就是我們今次是整個設計呢是體現回我們整個金融市場的綜合性。所以入面呢既有是銀行方面的資產，證券方面的資產，也都有保險方面的一些資產。所以呢也都是包括基金的資產。所以呢我們希望呢是將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綜合性呢體現出來。其實過去一段時間，自從上次施政報告講了這個3000万的額之後呢，我們投資推廣署已經是積極跟業界呢在不同層面溝通。因為這件事其實本身不單止只是說是金融界別的，亦都有專業界別，例如會計界等等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參與嘅。嗰個反應其實好好嘅。我哋都係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喺琴日宣布就係今日就會開始接受申請。好快咧，其實嗰個網站啦，同埋咧相關嘅資訊咧，都會向市場發放。變咗大家咧可以根據咧相關嘅內容或者相關嘅嗰、那個規則咧去做相應嘅安排。 有人提到一啲意見話，而家其實即係可能地產市場股票市場都係低迷啦，係咪可以喺新資本入境投資者計劃嗰度都可以涵蓋埋呢一啲投資嘅範圍咧？即係所謂優化咁咧，得唔得？ 其實呢方面咧係點解我特別強調係嗰個非住宅嗰個物業咧咁樣？因為始終就係兩方面考慮啦，因為方面始終住宅方面咧，佢嗰個同民生嘅關聯性係大好多。所以喺呢一方面，如果我哋喺安排入面咧加入咗住宅嗰方面嘅考慮咧，咁對其他市場，尤其是物業市場咧，係一定嘅一個嘅影響。咁呢方面嘅民生性咧，必須要考慮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點解係我哋又擺落去呢一個嘅非住宅物業咧？因為考慮到好多呢啲咁嘅申請人，可能嚟香港佢都可能係想做生意啊，又或者係話做一啲自己嘅啲業務。如果俾1000万嘅額俾佢哋去做呢一方面嘅投資，而係咧用呢個1000万嚟滿足我哋要求咧，我哋覺得係從平衡嚟講咧係可以考慮嘅。所以點解特別咧加咗呢個選項俾佢哋？如果佢哋選擇嘅話， 有啲人就將呢個計劃咧同高財通去比較喎，話高財通可能個要求相對再低啲啦。咁其中譬如高財通 A 類咧就係年薪200万就可以嚟到香港啦，同埋成個過程啊審批過程都係比較簡單啲嘅。點睇呢兩個計劃嘅比較？是不是可能高財通是更加吸引呢，相比這個計劃？ 我相信是百貨百客，即是不同的路是給不同的人的。因為高財通正如你所說呢，就是可能他們要是有一定 的， 那個的教育水平啦，或者一定的收入，即是個人來說呢。但我們今次這個呢是資本投資。我哋睇嘅咧就係話佢嚟香港帶俾我哋嗰個嘅投資額係幾大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另一條路亦都係一個咧針對個客源或者客群咧其實係唔同嘅。 OK， 嗱，講一講啊，今次見到有關於引入一個公司遷拆機制嘅咁，其實上年五月咧，就你哋局咧已經就係就住呢一個公司遷拆制度咧做咗一個諮詢嘅咁，有冇話聽到一啲我哋註冊企業提出咗啲咩憂慮或者意見？點樣有啲咩情況係便利到佢哋，或者做到啲簡化，令到佢哋多啲嚟香港係做一個總部咧咁啊？ 或者我先從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講下點解我哋做呢件事嚇，因為你見到過去我哋好多啲公司可能都喺一啲所謂嘅離岸嘅地區啦，例如話所謂 BVI 啊，又或者開曼群島啊去設立公司，咁嗰陣時嘅諗法就係呢啲公司可能佢監管要求比較低。啊，同埋同一時間咧，佢税收嗰個安排咧，可能又會比較低。咁呢個係以前嘅故仔啊。咁但係依家你見到近年咧，其實呢個故仔開始咧就係講唔起嘅啦。啊，點解咧？第一就喺國際層面，對於呢啲咁嘅境外嘅呢啲所謂嘅司法權區啦嚇嘅監管要求越嚟越多啊。佢唔單止話咧，你自己嗰個登記啊，佢睇翻你下面喺當地有冇業務啊。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其實隨住依家全球要推呢一個嘅企業嘅最低稅率啊，咁下下你話我去其他地方設立公司喺税方面有冇優惠咧？其實越嚟越少啊，咁所以乘住呢個趨勢咧，我哋希望喺呢個時候喺上半年有呢個立法建議俾立法會咧，就係希望可以咧係將一啲公司可能依家已經喺海外設立嘅嚇註冊嘅啊，佢可以唔使咧將間公司結業啊，就將佢咧係所謂嘅拆遷。搬過嚟啊！因為大家諗翻轉頭，如果係我哋冇呢個安排咧，佢要做到嘅就係將個公司可能係要結束，然之後香港重新成立公司。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做公司人都知道咧，其實基本上公司有好多法律關係噶嘛，可能你同你員工、同你嘅客户、同你嘅供應商等等啊，咁你要係將成個公司去結束。去做一個新嘅公司，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動作嚟嘅。咁、但係有呢個制度之後咧，就變咗佢哋好方便啊，可以將公司搬過嚟啊。咁、所以喺我哋講話要做之後咧，其實係市場反應都好好嘅、尤其是好多嘅我哋嘅保險企業啊，因為好多保險企業可能過去都係喺海外呢啲咁地方註冊啦。咁同一時間咧，佢都睇準咗我哋香港咧作為一個風險管理，尤其是係保險呢方面業務嘅未來發展。咁、所以好多咧都係積極咁樣問我哋幾時有啊，想快啲用啊。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依家係全力推進緊嘅。 具體會點樣簡化到或者吸引到佢哋嚟啦，同埋預計吸引到邊啲？頭先講譬如保險咁，仲話邊啲規模嘅公司咧？同埋另外都睇到啲數啊，統計處上年年底公布嘅就話1300多間嘅外資公司以香港為一個嘅地區總部啦，但係同前年比咧就減少咗75間嘅咁。點預期今次呢個新嘅做法係咪可以令到成個數字填翻，甚至係更加多咧？咁預計嗰個效果係點？ 但係佢提翻頭先我講呢樣嘢，同你嗰個總部唔一定係同一個概念嚟嘅，系啊系，因为先讲个总部嘛，吓佢将公司搬过嚟，可能嗰个唔系总部嚟嘅，系佢自己其中一个子公司或者分公司咁样。咁但我从我哋角度咧，我哋系一个机制，我哋冇话咧限定系几大啊。咁总之佢能够满足到我哋相关我哋喺公司条例下面对于公司嘅要求。啊、我哋就可以咧歡迎佢過嚟。咁同埋通常咧呢啲咁嘅機構搬嘅時候就擔心會唔會有雙重徵税啦，嚇、即係驚話會唔會有啲税喺嗰邊俾咗，過嚟就再俾咧。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會略講清楚嘅，嚇、令到咧佢過嚟呢度咧可以放心，係唔會因為咁咧有啲額外嘅一啲税負嘅。 預期效果咧，所以 我哋嗰啲預期效果，我哋係樂觀嘅。啊，正如我所講，係喺推出話要做之後咧，其實好多人揾我哋，就係、對一方面相關內容，佢哋希望知多啲啦。咁同埋咧喺時間性方面咧，其實都係佢催緊我哋嘅添嘅。咁所以點解我哋咧係會盡快去落實呢件事，得到立法會通過之後咧，我哋就會做。 講講家族辦公室啊，其實係之前都有一個目標話，2025年底咧協助唔少於200家嘅家族辦公室咧，香港設立或者擴展。嗰、那個業務嘅，而家其實佢哋嘅目標幾遠咧？ 其實你睇翻呢個係2025年嗰個目標啦嚇，咁、但係其實我哋功夫密密做嘅嚇、因為喺嗰個嘅作為配套一部分咧，我哋既有我哋局法嘅一個嘅政策宣言，入面有8項嘅措施，包括頭先你所講移民計劃其中一項，去吸引家族辦公室，而都包括咧係最近成立咗一個嘅家族嘅。財富傳承學院啊，亦都包括咧，係我哋係推出咗呢一個嘅稅務寬免等等。咁呢一個配套之下咧，我哋都俾咗投資推廣署額外嘅資源去做一個專組， 這個專組基本上咧係喺全球咧唔同嘅地方都有代表。去吸納一啲全球嘅家族辦公室，咁係當然我哋呢一個目標，我哋係有信心達到嘅，都有信心超標嘅啊！因為始終就係話，我覺得香港吸引力係好清楚，同埋同一時間咧，就係喺依家國際形勢之下，其實大家都好想咧係分散佢哋嘅資產。咁香港作為一個咧好有說服力嘅選項咧，我哋吸引力係相當嘅。 所以而家200间，雖然出年嘅目標啊，去到幾多嘅而家去到？ 呢方面我哋密密做啦，咁同埋呢個功夫，其實我哋係會作為一個我哋嘅目標，不斷去進發嘅。 OK，預算案都提到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沙特 ETF 啊，咁啊，話會推動中東咧上市一隻追蹤香港股票指數嘅 ETF 咁，其實希望係點樣嘅？即係將中東嘅資金係點樣帶嚟香港啊？咁嗰個諗法係點咧？之前其實已經有一個嘅追蹤沙特股票嘅指數基金咧，就喺香港掛牌嘅，嗰個反應又係點咧？講下兩樣。 兩方面咧，第一就係話，正如你所講咧，之前咧喺我哋交易所。已經推出了一個咧係追蹤沙特嘅 ETF 啊，咁呢一個咧係全球最大嘅一個追蹤沙特嘅 ETF， 咁呢個反應係好好嘅，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依家整緊嘅就係第二個方向啦，反向啦啊，就係希望咧喺中東有個 ETF 咧係投資翻咧係本地市場啊，我哋香港市場。咁你見到個名字都聽到啦，叫 ETF 啦，第一就係喺交易所交易嘅。咁所以呢一個個門檻相對嚟講，大家就係比較清楚啦。因為一個標準嘅合約，咁大家咧就係有興趣就可以買啦。咁第二咧係因為佢係 ETF 本身，佢係一個分散風險嘅一個工具。因為始終佢買嘅唔係一隻股票，一籃子嘅股票，咁令到對於一啲可能喺新興嘅市場，對我哋香港嘅市場可能唔係太熟悉嘅，咁變咗一個咧係比較容易嘅切入點同埋門檻。咁所以呢啲其實咧係從一個可以話係需求方面啦，我哋希望咧係為我哋嘅市場咧帶嚟更加多嘅唔同類型嘅資金。 對於呢啲新市場港股嘅吸引力係啲咩咧？ 其實是絕對有的、一方面就是說、現在其實我們很多股票的派息率都很高還有、同一時間呢你見到其實、未來、我們國家的經濟過去一段時間都有 5% 的增長、還有這個國家經濟的量或者整個體積是很大的、也都包括呢過去或者以後來一些新興的產業包括電動車啊包括一啲新能源等等咧，其實呢啲都係對於成全球嘅經濟咧，係帶嚟一啲實質性嘅一個進步同埋影響。咁、所以好多投資者都希望透過咧係投資呢相關嘅企業咧，係能夠喺當中咧係發掘機會嘅。 最後啦，講埋數碼港元，預算提到話咧，上年10月完成咗數碼港元嗰個第一階段先導計劃嘅試驗，嚟緊第二階段會再做啊。成個效果係點樣嘅？或者希望即係數碼港元係帶嚟啲乜嘢嘅效果咧？ 其實你見到依家都係咧，我哋不斷喺唔同層面咧，希望更加多咧係能夠測試相關嘅安排嚇、因為始終呢一、個數碼嗰個成分咧，依家係得到市場越嚟越多認可啦。咁、同一時間咧，係都要咧係市場更加多參與者係了解到呢件事本身其實帶嚟喺運行方面有乜嘢嘅變化。或者有咩好處，咁之後咧為下一步咧係做一個鋪墊，咁所以依家其實你見到唔同層面咧，我哋都係不斷咁樣咧係去擴大相關嘅試點，希望咧係能夠咧令到呢一個數碼港元嗰個背後一啲實際操作咧係更加為市場熟悉。 對於市民嚟講，呢、這、一個最大嘅影響係點樣咧？ 其實呢一個我覺得係多方面考慮嘅，因為始終就係一方面，因為我哋嘅錢本身其實係銀行發嘅嘛。咁但係數碼港元嘅錢可能係由央行發嘅，咁本身嗰個法律個定位已經有啲唔同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話當中牽涉到嘅可能係一啲嘅交付之後嘅過程或者程序，其實都可能咧有機會同依家嗰個流程咧有一定唔同嘅安排。咁所以點解需要唔同情況嘅測試，同埋令到大家咧係熟悉個環節？ 好，同阿局长倾到呢度啊，讲咗好多关于预算案咧金融相关嘅措施啦。啱啱倾过咧喺直播室咧就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讲到，譬如头先讲到话发债啦，都讲到ETF 嘅情况或者一啲点样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嘅唔同嘅措施问题。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我哋感触之后继续会有千禧年代其他预算案嘅措施，我哋都会倾到嘅。转头翻嚟再倾。 2024年3月1日，政府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八幅住宅地供应5690个单位， 23条立法咨询结束，收到超过 1.3 万份意见，98.64% 支持立法。旺角上海街一个处所怀疑售卖狗肉猫肉作食物，一名男子被捕。联合国对加沙城袭击致严重伤亡表示震惊，安理会将举行紧急会议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15，继续讲下预算案嘅唔同嘅相关嘅措施，其中咧喺教育嘅开支咧，话预算啊2425年度1157亿元，占政府嘅开支总额嚟讲咧14.9%，话按年咧就减少咗0.2%。过去十个年度嚟计咧，系一个第二低嘅一个水平，而今次咧亦都提到啦，就系话政府同教资会咧正展开2025至2028年度三个年期的規劃工作，當中包括檢討大學學費。香港的大學學費其實27年來都是未有調整的。在1997-98 學年呢，就是分階之前一路分階段，加到去每個學年呢就是42,100呢一個嘅即係學費嘅咁，咁一路就冇加過噶啦，咁到而家都係咁樣嘅咁。有冇需要或者應唔應該加學費？加嘅幅度應該係點？仲有啲咩要考慮咧？加嘅時候會唔會可能都對某一啲家庭啦，或者某啲階層咧嘅學生係造成一啲嘅負擔咧？應該點樣支援咧？又係唔係應該一次過加，定係嗰個加嘅方法啊、年期啊、階段啊，都要諗一諗係點樣做咧？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立法會議員，都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周文廣，早晨。早晨，周文廣，想先問一下咧，就係、是、政府話而家研究啦，提高嗰個學費收回成本比率，並且計劃分階段交學費。話年底咧就會有個結果啊，今年年底同唔同意咧？同唔同意係即係加大學費咧？又 我個人咧對呢、這個有保留嘅，因為始終頭先你都提過啦，都回歸以嚟都跟住話過加過嘅。咁而且咧加學費呢個係喺社會嚟講比較敏感。我認為就算加咧，呢個非常黑人。你都提過啦，如果由13% 啊佔咗成本，加到去18% 啊，咁其實咧嗰、那個影響都會幾大。亦都有人計過咧，就話啊，如果由13加到18%，你佔咗成本，咁將會由而家42,100元加到58,292元咁樣。我覺得個升幅太大，接近40%。所以我哋要加嘅話咧，都一定要非常克制。 嗱，周文講，因為你個電話好似有啲接收得唔係幾好，我哋同時可能再打翻俾你，再聯絡翻你啦。嗱，整體嚟講，繼續好啊，轉頭再傾我哋，轉頭繼續咧，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啱啱講緊就係大學學費，27年嚟冇調整過噶啦，係政府話研究啦，提高個學費啦，希望可以收回成本嘅比率啦，並且係計劃分階段加學費咧，應該係要分一個幾長嘅年期去加咧。如果要加嘅時候，頭先啊周明講講咗少少啦，話要克制嘅，就算加嘅幅度點樣為之叫克制咧？而家大學學費嚟講，每年學費42,100元，咁啊見到話只係能夠收翻咧成本嘅13%喎，咁有啲講法話其實應該個目標係收到18%先得嘅。如果咁講法，係咪即係話要學費每年大學學費啊加到50,000+，甚至到60,000先得咧？咁繼續揾翻阿周文廣傾啊，早晨。 你好，早晨。 頭先咧就收得唔係幾好啦，但我聽到你就話咧係希望克制嘅加額幅度，40,000+加到幾多先至叫克制？你心目中係？ 我認為咧，其實你有個即係坊間有個講法啦，就話希望收回成本。嗱，老實講，收回唔到成本嘅，因為呢個就係本身係公共服務其中一部分嚟嘅。所以如果你話要加嘅話，可能都係要按其他公共服務收費，譬如話係咪按嗰個通脹嘅比率啊？咁樣嚟到去做咧，可能呢個會比較合理咯。 我見係咪有個説法就美化嘅收回成本，但係收回成本率啊18%嘅有個咁嘅方案嘅，過往係咪有聽過咁樣？ 呢、這個其實就過往係有咁嘅提法，但你見到就算有咁嘅提法都好啦，你過去27年都冇推行過，咁點解而家又要去做呢件事咧？咁所以我同埋你知道大學學費咧對年輕人嘅嗰個成個向上流動咧係好敏感啊！即係譬如話我當年讀大學喺香港，我都係呼關呼窿嘅。哇！你如果係可能你當年我哋3年嘅 undergrad 啦，而家係4年啦，咁你大概孭住20萬學債。 啊，當然啦，你話啊，我哋有呢個學生貸款同埋助學金喎，咁樣，但係嗰個都係要還咯。其實，所以我覺得呢啲方面我哋都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見到有報道引述到一啲講法啦，就話而家嗰個學費嘅比率咧，只係學費嘅額咧，只係可能去到成本嘅收回率咧13%嘅。你唔同意話將呢一個水平就話慢慢啦，逐步啦拉到18%，唔應該以呢條線去計，而係以頭先你所講通脹去計，係咪咁？如果咁又會唔會好長好長先至加到去一個合理或者政府覺得可以接受的水平咧？ 因為你其實咧，你考慮是否加學費嘅問題上邊咧，你仲要睇下，譬如啲大學，佢哋而家咧嗰個佢哋有兩條數嘅，第一個就係個營運嘅盈餘啦咁樣。我睇翻舊年，除咗個別大學可能佢投資有啲失誤之外咧，其實佢學費一路都上，即係佢嗰個學費收入，特別係自資學費個課程嗰個收入係一路上緊。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嘅儲備，有啲大學已經有幾十億儲備。你而家又話加學費，其實你會唔會可能喺個理由上邊啊，或者個必要性上邊更加合理一啲咧咁樣？ 但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點解嗰個即係學費嗰個成本收回率咧，只係得13%？可唔可以講下其實而家係有啲咩原因係導致呢個情況？ 其實咧就咁嘅，因為你睇翻27年前，咁佢嗰個佔嘅成本係大概18%，有啲無可厚非，因為當年嘅整體嘅嗰個教育開支，特別係高等教育開支咧，當然冇而家咁多啊。因為而家你譬如話如果我所記得嘅話咧，咁而家我哋每年教資會撥俾八大咧，淨係佢嘅最基本嗰部分咧，大概230億，仲未計佢哋相關嘅啲研究資助啊嗰啲。其他嘅開支嘅，咁當然啦，你此一時彼一時都超過四分一世紀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喺嗰個比率上邊，其實你喺法律上邊有冇硬性規定一定要收回？不過當然我都聽到社會啲聲音或者個別立法會議員不斷喺度強調話要收回成本，但我都係嗰句，始終咧教育咧喺個社會嘅公共服務，即係涉及未來香港嘅投資喺年輕人身上，呢個亦都係投資香港未來，所以我覺得呢方面係一定要非常克制。 而家都講話就算要調整啦，都係一個分階段嘅調高，話最快2025-2026學年加價啦，啲消息咁講啦咁。你覺得如果要分階段，應該係分幾耐咧？譬如你頭先所講話睇通脹嘅，會唔會可能加10年甚至10年以上，一路每年咁樣去調整？你自己點睇嗰個調整嘅方法或者年期 咧？我都係嗰句啦，唔應該話要追到一定要18%，一定要睇翻社會嘅整體接受程度，同埋大學喺加學費方面係咪有呢個必要性？即係頭先我都提到啦，佢哋嘅營運盈餘除咗一兩間院校係負數之外，其實咧佢哋舊年有我見到有起碼4間都係過十億。儲備方面有啲係幾十億嘅喺度，咁呢啲地方我哋睇唔到有學費要大幅加價嘅必要性喺度咯。 如果講到即係假設啦嚇，而家嗰個收回成本都13%，真係啊，好似去到18%咁先算，就算分階段啦，其實講緊都50,000+接近到60,000嘅，你覺得係咪一個不能承受嘅程度咧？第一呢、這個啦，第二係點樣喺個支援上面做得好啲咧？而家有唔同嘅資助計劃嘅，係咪應該都要相應地提高翻嗰個資助嘅額啊或者水平咧？ 昨日我喺立法會嘅財政委員會度提過嘅，咁其實咧財政司司長亦都有提及，咁佢就話如果加學費嘅話咧，而家有學生資助辦事處嘅啲相關計劃包括我哋所講嘅關窿啦咁樣，咁都會相應調整嘅。咁所以你話清貧學生咧，確實係唔需要擔心嘅。咁但係你話對於一般有啲家庭佢根本冇辦法提供足夠嘅資料去申請嗰啲關窿嘅，咁或者甚至佢哋有啲係我哋叫爛面啊，即係話佢係個縮度比較高嘅嗰啲學費嘅。即係嗰個借貸嗰方面嘅計劃咧，其實對呢啲學生嘅影響就會比較大。因為你諗下，我真係由41,000加到58,000+，佢哋差唔多要去到4年本科，要多到60,000學債。咁呢個方面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幾難承受。因為你知道而家係咪啊？即係雖然揾工唔難，但係你要揾份好工唔容易。 我覺得呢啲方面我哋都係要考慮到年青人未來嗰個發展啦，因為始終學費你喺如果譬如話六四廿四廿四萬係咪啊？咁基本上佢哋三十歲之前都唔使結婚買樓噶咯喎，我哋要考慮呢啲對佢哋嘅嗰個負擔咯。 嗯，可以點樣做減輕佢哋，尤其是畢業咗之後，就算嗰段時間啦有資助或者有一個借貸可以借到翻嚟，但之後嗰個背負嘅學債問題點樣處理啊？ 我睇其實我都曾經有提議過嘅，咁可能大家覺得比較創新啦，就係、是、如果呢啲學生佢可能攞到 second up 或者係 first one， 即係講緊一級榮譽或者二級甲等嘅，咁佢哋即係證明呢批學生咧讀書啦，咁我哋係咪可以俾個比例佢豁免佢某個部分嘅嗰、那個學債咁樣？如果你話呢啲讀到書，我哋通過呢啲助金方式去支援佢，其實我哋係咪冇能力做到咧？我曾經計過，應該咧。就算是給到一些部分的話，可能一年的開支都是大概十幾二十億左右、所以你說我們如果在個經濟好翻的時候，政府又想幫助多些年輕人，特別是讀到書的年輕人，這些都應該要考慮的範圍。 翻返轉頭，你覺得整體現在這樣的公共財政狀況之下、去調整大學學費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呢？ 我自己看呢，就其實整個財政預算案其實都當然我哋睇到上千億啦，但係你睇翻，如果我哋冇咗比較龐大嘅開支，包括喺個消費券，包括喺個防疫抗疫嘅相關開支，以至到咧一啲我哋仲可以削減，例如話譬如話嗰啲叫做學員申請相關嗰十幾億開支咧，其實咧一年咧都慳翻差唔多千億噶啦。你話再往年啊，會唔會話出現千億財赤咧？只要我哋而家維持現有水平，好好去做，係好難話再有上千億嘅嗰個嘅財政。咁、所以我就話，我哋喺個學費嘅考慮嘅時候，或者其他公共收費嘅時候，我哋要克制一啲、我哋要即係小心了解即係所帶嚟嘅一啲嘅反彈，或者特別係各個市民嘅嗰個感受咯。 好，唔該曬周文港，同你傾到呢度。周文港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教育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立法會嘅。咁啊，聽大家嘅電話，有李女士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咁咧就我想都趁有个时间咧，除咗讲旅游之外咧，特别都讲翻中高龄嗰方面啦，因为自己都系。咁讲咗旅游咧，我就真系好希望香港嘅研究者咧，尤其是大学里边都花咗唔少费用嘅，咁去有唔同嘅funding啊，或者有唔同嘅教授咧，喺旅游嗰度。一個即恆常嘅高消費咧，我覺得係唔多嘅，因為你睇到全世界個經濟咧係睇緊個機啊點樣跳，所以咧其實你話每個月要恆常地做一啲好大型嘅節目，我覺得就未必係恆常地帶動到個消費，反而你話咧日日恆常地嚟香港，因為香港有信心，我嚟到買嘅嘢係正貨，嗰、那個即係。来回呢佢未必要停留呢，但个金额就会有好多，譬如药房啊或者好多嘅企业呢生意有咗嘅时候，反而可能喺嗰度提高返佢哋即係免即係嗰个交税啊，或者佢哋去注入慈善团体嗰个豁免啊，咁嗰个活水既可以帮国家，亦 都系一个消费自身嘅吸引力嗰度做 到 做啲嘢， 香港都会受惠。譬如你话消费券，我而家好多人系入去同国内嘅医院或者系自己喺国内建立咗牙医嘅中心。 Okay. 但系佢哋会唔会交税嚟香港呢？即系香港要自己负债，自己负责噶、 OK， 好啊，唔该晒李女士啊，由烟花讲到消费情况，转头翻嚟再倾下关于预算案方面。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陪你一齐紧贴体坛盛事。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咗周末嘅港超联赛事唔紧要，星期一嘅港超联战报为大家综合报道港超联最新战况。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蕴仪、李莉主持，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二至三十一播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入实验室想点都得。 有我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黄木恩， 有我 Jacko 黄淑仪， 一起在经验世界思考真理。

政府建议即时将每支烟的税款调高8角8毫子，并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升幅和去年相若。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2024年3月1日，政府公布下年度卖地计划。八幅住宅地供应5690个单位，23条立法咨询结束，收到超过1.3万份意见，98.64%支持立法。旺角上海街一个处所怀疑售卖狗肉、猫肉作食物，一名男子被捕。联合国对加沙城袭击致严重伤亡表示震惊，安理会将举行紧急会议商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预算案啦。吓，喺2024-25年度啦，社福方面，政府经常开支预算咧1274亿。如果讲紧系唔系讲经常开支，而系政府开支喺社福方面咧，就1362亿。对比翻呢一个1362亿，上个年度嘅数系点样咧？喺福利方面，1290亿，即系喺个数字上面系多咗嘅咁。今次预算仲有啲乜嘢嘅措施系相关嘅咧？同福利方面，例如长者社区券啦，今年增加去到11000张，今年第二季啦，长者院舍券咧就增加到去5000张等等嘅咁。整体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唔同一啲嘅福利嘅相关措施啊，或者唔同嘅范畴嘅咁。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黄建伟，早晨。 你好，萧乐文。 你好，黄建伟，点睇预算案？社联本身对于预算案嗰个期望系点？今次出咗嚟个结果系点咧？觉得？ 哦，我谂其实头先你提到嗰啲措施咧，就早前喺我留意到就应该喺呢个特首嗰个施政报告都有提过嘅。咁今次就财爷只系即系拨翻啲资源去支持，即系 support 翻即系预算案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嘅嗰啲措施啦。咁就我哋都留意到嗰个福利开支都系上升嘅，其实近10年政府都投放咗好多资源落去嘅。咁不过我哋就感觉到今次嗰个预算案咧，喺福利方面嘅服务嗰个着物唔算太多。咁就其中一样我哋业界相当关注嘅就系嗰个未来喺呢个财政年度同埋下一个财政年度咧，就分别会削减1% 嘅一个开支啦，政府嘅开支。咁呢个呢就对我哋呢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我知道财爷就演即係都睇出到就係有啲贫困嘅家庭佢可能攞緊综援嘅，攞緊生果金嘅，咁嗰啲就唔受影响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就我估我哋有好多服务呢其实都系好多影响到好多弱势嘅群。呢、這个政府咁样即係、就是、一刀切在所有部门咁样 cut 1%咧，其实长远对我哋嚟讲系好大影响嘅，对服务系好大影响。即系大家听咧，就似乎系嚟紧呢一个年度或者下一个年度，但系呢个咁样 cut 咧，其实系一个长远嘅，即系话呢1%呢嚟紧2% 咧，其实系之后都系唔会，即系政府，即系除非政府话我之后俾翻你啦咁样。咁以前咧，其实10几年前咧，我哋都曾经试过。是一路加落去呢其实是 cut 咗好多个 percent 㗎啦。所以其实喺人口高龄化嘅状况之下呢有好多弱势社群嘅服务呢其实我哋都担心係越嚟越高个需求大呢係再 cut 个资源未必係容易维持咁样。 我补充少少啦，政府就话为咗进一步控制政府开支增长速度，喺唔影响综援同埋公共福利金等等嘅计划前提之下咧，各部门需要喺2026-27年度再削减1%嘅经常开支咧。先话担心，对于有啲嘅服务有一啲影响啦。讲下边一啲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你系特别关注啦。而一啲譬如支援弱势嘅团体或者社福界，又点样可以部署呢一个情况咧？ 咩服務呢？因為而家嗰個細節就未知點啦。咁即係以前我哋咧都係話啊，總之整體部門包括我哋資助機構在內嘅服務呢 都應該是每人係諗點減一個 percent 啦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咁即係我都明白政府嘅財赤啦，我哋都明白嘅。咁但係就係唔係應該一刀切咁樣，即係唔理邊一啲項目、邊一啲嘅公共服務，就係咁即係一刀切咁樣 cut 咧？我哋覺得可以斟酌下嘅。即係我成日都諗，譬如話我哋公共服務裏面有一啲可能係冇咁急切嘅。譬如有啲朋友提到康文設施咁樣，咁康文設施嘅收費係咪可以增加定係點樣咧？咁呢啲可以再探討。喺福利界方面咧，其實我哋覺得，譬如安老服務，我哋而家都係好唔夠床位，好唔夠社區服務。雖然加咗社區服務券啦，或者殘障人士嘅服務，即係我覺得呢同埋大家都知道嚟緊全球啦，包括香港在內啦。都喺嗰個精神健康方面嘅服務支援咧，係嗰個問題會好嚴重嘅。咁呢啲咁樣嘅相關嘅服務咧，即將都會受到呢啲影響。咁我哋覺得係咪應該可能政府同業界傾下，點樣喺邊啲地方，如果真係要 cut 嘅，係邊啲地方要 cut，即係唔好一刀切咁樣 cut 咯。咁其實當然對我嚟講最好就係唔好 cut 啦，喺福利呢方面係。 睇翻個需要性啦，盡量希望唔好一刀切啦咁。 係因為嗰個始終都係即係影響到弱勢社群，佢哋而家講緊嗰啲服務都係一啲好基礎、好、 okay. 基本嘅服務係。 頭先講過另一個問題係點樣應對？如果真係一刀切啦咁樣處理嘅時候， 點樣應對啊？哇！其實我哋真係每一次去做呢件事都係相當困難嘅，即係我哋其實就。大家都要再研究啦。其實我哋又覺得咧，因為而家嘅科技進步啦，係咪又有 AI 啊，即係人工智能等等。其實我哋係咪應該可以諗清楚，究竟啲資源係點樣配置，係令到可能有啲地方可能可以減多啲，有啲地方可以唔使減。咁於是咪湊翻條數，成條數可以係即係達到嗰1% 減到個目標咯，而唔係話。我唔理你边个部门啦，总之你大家每人扣1% 啦，咁样系 啦。另外我见到因为今年预算都有提到话会检讨啦，2蚊搭车计划啦，同埋呢个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嘅，你哋都关注呢一点，个关注点系咩？ 关注嘅，都关注嘅。其实咧，因为大家知道初推出嘅时候，如果你问一下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其实大家都觉得呢个系德政嚟噶嘛，系咪？因为真系鼓励咗好多残障人士、长者出行。而嗰樣嘢咧，其實對於佢哋社會參與都好重要。但我哋都唔想長者同埋殘障人士一日匿喺個屋企度。咁對於活動啊，或者心靈健康咧，其實都係唔好啦。咁如果真係要檢討的話咧，其實就我諗對少不免真係對佢哋嗰個出行會有好大嘅影響。我覺得呢個真係政府去考慮呢件事嘅時候咧，都要審慎去諗下。事實上咧，如果你諗下鼓勵啲長者多啲出街，亦都係對於整體經濟會有啲幫助，因為嗰個人口個數量都大。咁如果大家都出嚟，願意出嚟行，咁少不免都會消費下，咁、okay. 都會即係支援得到個經濟咁。我覺得， 但係始終係一個財政負擔嘅一個嘅考慮啦。如果真係要檢視啦，點樣可以又唔好盡量令到啲人啊，即係本身出街嘅都唔出街，但係又可能政府覺得可以接受咧？你自己有冇啲咩諗法咧？ 我谂呢咪啱啱初初提出咧呢件事，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谂下，即系先谂下对于个需要嗰、那个，即系对于出行嗰个 impact 有几大先。即系我觉得如果早几年先至话呢个系德政，咁而家即系改又好似有啲系咯，可能即係啲長者都唔會有啲唔開心咁啫。 OK。就住照顧者，其實今次預算案有冇睇到特別有啲咩措施支援照顧者嘅一啲措施有冇嘅？或者你哋關唔關注呢點啊？ 我哋嗱支援照顧者咧，其實就近呢幾年咧，政府都喺政策上同埋喺措施上都做咗好多一啲嘢嘅，譬如有個中央支援嘅中央嘅資訊平台啦，讓到啲照顧者有多啲嘅資訊可以即係幫手去照顧啲有需要朋友。咁喺長者服務啊，喺殘障人士服務咧，都係其中都有一啲照顧者嘅服務嘅環節嘅。咁當然都仲要行嘅，仲有好長嘅路啦。咁我哋今次就喺預算案未必見到好多嘅措施嘅。咁正如頭先講，其實今次喺福利方面嗰個著墨唔係太多啦。咁我哋都覺得呢啲都係長遠要慢慢跟進，大家業界同政府咧可以 即係傾多啲，就係點樣去提升個服務啦。 OK， 同阿黃建偉你傾到呢度先啦，同你傾到呢度。黃建偉咧就係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講到佢哋社聯對於預算案嘅措施一啲嘅睇法嘅。1872311，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当我们的社会都崇尚反应要敏捷，要捉紧时机，看到《钝感力》这本书和它的副题《为那些一点小事就耿耿于怀的人带来救赎》，就引起我莫大的好奇心。听到钝感就会想到迟钝、笨拙、慢吞吞，不是的，钝感力即是察觉风险而放弃的能力，不受情绪勒索的能力，懂得对自己温柔的能力，坦然面对流言的能力，对嫉妒和嘲讽心怀感激的能力等等。 在生活之中可以实践的钝感分别是：负面消息听三次以上先反应，行程表不要塞满，明白生病是代表生命提醒你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遇事要想得慢、动得慢，才能够作出冷静判断和行动。 人生的烦恼来自想得太多，作者提供了怎样不想得太多的三大秘诀。第一，集中精神，专注当下，就好像跟朋友聊天，那你就专心跟他聊天。第二，将心思放在令人感到快乐的嗜好上面，藉此转移心思。喜欢跑步的即刻去跑步散心，喜欢做甜品的就即刻去做蛋糕。第三，拟定旅游计划，与其花心思想那些消耗自己有没有价值的信息，不如想下一个月之后可以去哪里度假。 至于面对愤怒的情绪，可以用一种客观检视的方法，试下用简单的句子将愤怒的感觉写出来，让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检视自己的感觉，并尝试自问，想想五个月、三年之后还会记得这些事，被它影响到吗？ 对于情绪反应大的高敏感族来说，好好培养钝感力更是一剂最好的解药，帮助他们松容面对生活的挫败和伤害，不再陷入人际关系的漩涡，朝着心所向往的目标前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钝感力》，作者直西聪，由大诗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預算案在旅遊方面提出將向旅發局以及旅遊事務處增撥 10.95 億元，亦都會舉辦多項的活動，包括在維港每個月會舉辦煙火和無人機的表演，亦都會推廣各項的深度遊等等的。提到之前都講到環彩榮香江都說會是用 1.15 億是再打造過的，預計三年要用到 3.幾億的。整體這些是叫做海濱資源，善用多啲海濱資源，用到維港嘅一啲嘅措施，點樣係做到一個吸引力咧？吸引啲旅客等等咧？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蕭立文，早晨，各位聽眾。 點提頭先講一啲同旅遊業發展針對呢一個業界嘅發展嘅措施咧？又？ 其實我哋香港海濱有五重位置，有不同的特色啦。點樣可以用好維港海濱去吸引旅客同埋本地嘅市民去即係消費啦，或者去嗰度玩啦，咁可以有啲新嘅城市體驗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裏面個方向係正確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好多方面，包括其實我琴日喺即係財委會嗰個簡報會上面都提到，包括海濱嘅發展就唔係話定係你點樣吸引人去嘅， 續咁樣去完善海濱嘅通達性啦，仲有係海水嗰、那個即係叫做水質臭味嗰個問題，其實都係好影響到未來我哋發展海濱嘅時候能唔能夠係令到旅客或者市民去到嗰個位置能夠盡興。咁所以呢一個都期望係除咗話我哋口講啊，我哋會繼續推進發展啊，點樣去真係落實相關嘅一啲配套設施咧？呢個係更加重要。 嗯，每個月辦呢一個煙火同埋無人機表演咧，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嘅？ 其實應該咁講啦，我哋海濱好靚，咁如果有一啲表演，有一啲節目可以配合埋即係相關嘅一啲配套咧，其實當然可以令到即係市民由遊客可以有一啲更好嘅，就我哋講嘅嗰個嘅旅遊體驗或者佢活動嘅體驗。咁所以喺琴日嗰個會議上面，其實我都有一個比較大膽嘅建議，但係呢個建議並唔係突然之間我突然諗出嚟，係真係有啲市民、有啲街坊朋友，甚至係有啲內地嘅朋友旅客佢嚟香港，其實佢都會講到，咦，其實你使錢去做一個煙火啊無人機是好的，但是為什麼沒有一個方法令到去到那裡玩的市民旅客都是參與其中呢？其中一個他們就有提到的，咦，他們去過年過節的時候去澳門玩，其實澳門在例如旅遊塔附近是會放煙花的，但是呢亦都會辟一個地方是給市民都可以一起參與燃放這個煙火。其實我所以昨天就聽了大家的意見之後，在昨天的會議上面都有提出，是不是在做煙火或者是個會演的期間，能夠都在海濱的一些安全的位置劃出一些區域，容許市民或旅客一起參與那個煙火的活動，即是簡單可能比較簡單的煙火類的俾佢哋燃放，咁然之後變成旅客同市民都係個煙火匯演嘅一部分，加強大家嘅參與度。我相信呢一個體驗咧，係遠比淨係做表演咧係好好多嘅。 嗯，呢一個係諗住吸引遊客定係本地市民都玩嘅，同埋嗰個區域你自己心目中有冇諗住係點咧？又要顧慮到個安全問題，又要顧慮到你玩嘅煙花嘅規模問題咁。 冇錯， 嗯， 係啦，呢一個其實 煙火啊，想講住佢哋啊，你係煙火啊嘛，唔係煙花啊嘛，話啊嘛。 是啦，其實應該咁講嘅，我哋咧都參考翻我哋鄰近地區嘅經驗啦，包括澳門啦、珠海啦、廣州啦、佛山、開平啦，其實都係會有一啲好明確嘅規定。嗱，佢哋都係平時係唔准放呢、這個燃點呢個炮仗啊、煙火呢一類嘅。咁但係佢哋都有好明確嘅規定，包括係乜嘢時間喺咩地點可以燃放乜嘢類別嘅煙火。咁其實都好仔細啊！我睇翻，因為其實做呢個建議時候，我都睇翻曬相關地方嗰啲即係法例啦，或者佢嗰啲規則啦，咁都好仔細嘅。咁其實你見到包括澳門或者係廣東省我哋附近嘅城市，其實都可以吸引到旅客或者本地嘅居民係去參與呢個活動。我相信香港係有呢個條件去做，因為香港始終都幾十年都未可以容許即係民間去放一啲簡單嘅啲煙火煙花嘅燃點啦。咁至於個地點，其實最緊要就唔好咁近民居，亦都喺海邊咧。其實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地方，佢基本上都喺水邊嘅，即係佢劃嘅地方。咁而運送啊，或者係啲售賣規管，亦都有好嚴格嘅規定。咁所以我相信參考人哋已經做咗一段都比較長時間嘅啲規定啦。我相信香港唔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啦，當然亦都真係要投入一啲包括法例上邊係咪要有啲改變啦？因為你劃整個區域同而家全港喺法例上一致係咁。是放煙花，咁呢個一定可能喺法例上面可能要有啲放寬啦。另外就係宣傳啦，或者係一啲當地嘅即係嗰個叫做旅客嘅規劃，或者市民入去嘅人流規劃管制等等，都係需要即係要仔細啲去考慮。咁所以我哋唔係話要求你一做煙火匯演就即刻要俾佢放，唔係嘅。咁煙火匯演、無人機表演咪繼續做住先咯。咁後面慢慢理順咗頭先相關嘅法規法則，咁係咪可以都加入埋俾市民遊客一齊參與呢個部分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為提升嗰個匯演嘅新鮮感同埋個參與度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環節咯。 頭先你話簡單煙火，即係何為簡單煙火咧？有啲會可能噴出嚟，有時過往都試過有啲意外，就係嗰個煙火可能自己本身嘅質素問題做得唔好而發生一啲意外啊嘛。同埋香港你本身個人口咁稠密，又適唔適合做呢樣嘢？ 嗱，佢呢樣亦都係有啲規定嘅，包括我哋鄰近地區咧，佢哋將煙花煙火咧分咗嚟 A、B、C、D 四類。咁其實佢哋容許點燃點嘅咧，都係一啲最簡單嘅，可能一支好似一支香咁樣嘅，有啲叫做可能滴滴金，即係一支鐵線，咁然後點著佢咧就會有啲火花閃出嚟嗰種啦，或者最犀利嘅，即係有啲地方可以容許最強嘅勁嘅咧，即係合法嗰種啊，就係一支好似一支好似長管、一啲水管、一支長嘅，可能我噴20粒嘅火珠出嚟， 即係龍套珠嗰啲啊嘛， 類似啦，其實 嘅法例上面係有定到只能夠係去到呢啲位嘅啫。咁、當然任何地方都有人違規啦，對香港喺過時過節都有啲地方會違規放嗰啲好誇張嗰啲啦。咁但係我相信喺呢啲劃定區域有劃定嘅設施俾大家去遵守，而買賣或者運送全部都係有一個規矩去處理嘅話咧，我相信呢啲問題就唔係好大嘅。而且頭先講驚人受傷，過去一段時間我舉例澳門咧，參與嘅人數同埋佢受傷嘅人數咧，只係佔佢哋嘅數據啦，之前幾年數據大約只係佔1%嘅啫。可能即100個人去到嗰度玩煙花，可能有一個可能輕微，可能辣親下或者係扭親下玩得開心，都係個受傷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只要監管都好啦，應該咁講。其實受傷嗰個風險其實都係好低嘅啫。咁、 okay. 所以呢啲情況之下，只要我哋即係大家預先規劃好曬所有嘢咧，我就唔擔心嘅。 好，唔該曬林文廣，同你傾到呢度。林文廣係立法會議員，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